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十四集。 李寻抱着手臂，垂眼看他。 他要说的都说完了，你有没有要说的？一起吧。 朱韵沉默，李寻笑笑， 又开始了，想说什么就 说。你担心？ 李寻眉毛一挑，朱韵仰头看他。 林老师一心钻研学术，从来不关心这些歪门邪道。他不知道，但你应该知道，那个张小贝是来干什么的，连名头都挂在他那里，那我们都去给他打工了。这种研究生导师，我从小听闻多了。我们不用这么轻易就答应，肯定还有别的解决办法。而且就算没有他们，以我们的实力，做这个网站也不成问题。 李寻听到最后笑了。 公主殿下信心满满啊。 朱韵第一次对他的调侃无动于衷。他后背发烫。为这个项目付出的最多的人是谁？设计规划的是谁？天天熬夜的是谁？搭出那么结实的框架的人是谁？为什么他还能这样开玩笑？朱韵试图从他脸上寻找愤怒的蛛丝马迹，可没有成功。 你就不生气？ 我为什么要生气？ 你平时牛逼哄哄的，看不起这个，看不起那个，怎么碰到稍微硬一点的就不敢上了？这讽刺的话他忍在心里，不能说。就算冲着他熬过的那些个夜晚，他也不能说。卓韵心里憋气，忍不住看向一旁。静了几秒，李寻弯腰。 哭了吗？ 卓韵转头瞪他，李寻道。 眼圈都红了。 憋的。李寻笑。窗外的小竹林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，在卓韵的沉默中，李寻轻声问。 公主，你以前见过坏人吗？ 什么意思？坏人？坏到什么程度算坏人？还没等朱韵想出他问这话的理由，就听见李寻说： 你现在就像个煤气的轮胎。 我 怎么回嘴？他的攻击力确实下降了。李寻往外走。 回去干活，耽误一下午了。 朱韵提不起兴致，他这时才想到自己似乎已经为基地无间断卖力很久了，好像高三都没有这么累过。紧绷的弦忽然拉松，之前没有在意过的拼命和劳累现在通通在意了。 我今天想回去休息。 李寻停在了教室门口，氛围有点怪。五秒之后，李寻折返回来，径直来到朱韵面前，双手扶住朱韵肩膀。朱韵被他饱含深情的目光吓得灵魂都抖起来了。李寻低沉地开口。 朱韵，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什么？ 所有事都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才是他原本的样子，越往后就越偏离。 好像有点道理。 但仍是值得努力的。 为啥？ 因为我们努力可以让他不偏得更远。 这样啊？ 你说是吗？ 朱韵看着李寻真挚的目光，只能梗着脖子缓缓点头。在他刚点第一下的时候，李寻已经立马恢复了大爷脸。 所以抱怨一下就得了，别想真怎么着。 他双手插兜，一双剪刀眼俯视着他，低声威胁道： 敢退我就按死你。 朱韵无语。为了不被按死，朱韵回基地干活了。开机过程中，他悄悄看高建红，高建红正专心编程，余光注意到朱韵。 怎么了？ 李寻给你熬鸡汤了吗？ 高建红手下不停，一脸忍笑，小声说： 吓死我了。 同感。 那晚朱韵效率不高，但照样做到最后一刻才离开。他离开时，李寻也照样还窝在椅子里敲代码。下完雨的夜，寂静空灵。朱韵路过操场，向里望去，荒草地里有水，没人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改变路线，去了生活区的一家打印店。 想印什么啊？ 照片。 U 盘呢？ 在手机里。你们有数据线吗？ 有。印几张？ 一张。 他将自己偷拍的李寻在蓝罐公司宣讲时的照片打印出来，放在书包的最深处。很管用。他第二天再去基地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没有劳累的感觉了。不再像昨天见完韩家康后那么无力，也不再像一个干瘪的轮胎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。他精神奕奕，容光焕发。这招比鸡汤好使多了。他简直就是背着能量源在旅行。与张小贝实验室的合作开始了。因为林老头课业事情繁杂，加上对李寻十分信任，所以从基地建立开始，他就只有项目碰到难题时才会来，平日里就是学生自己管理。而张小贝不同，他对自己的实验室和这边的实践基地都格外上心，并且持着公平对待的态度，有事没事都要天天来基地露一面，关心项目进度，提出修改意见，测试网页，并将每天完成的部分带回实验室记录整合。这样的日子平稳而忙碌地继续着，开始的时候维持得还不错，后来慢慢开始出现问题。张小贝第一个大包大揽的项目就是网站前端的美术设计，张导师最喜欢揪着对话框的颜色改来改去。负责 UI 组件的是朱韵，他拿到实验室的图片时第一时间做了插件，结果没多久实验室再出图，颜色大小表单细节都发生了变化，导致朱韵一下午都在覆盖之前的插件。这么折腾了几次后，朱韵有点受不了了。他找到李寻，将情况说明。李寻放下电脑，打电话叫韩家康过来。韩家康还是那张无表情的骷髅脸。 怎么了？ 李寻让他转告张小贝，蓝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近期要来查看进度。他旁敲侧击地告诉韩家康，如果到时一个完整页面都拿不出来，恐怕会很难看。韩家康一语不发地听着，一句话都没有插。朱韵注意到韩家康临走的时候脚步顿了顿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沉默地离开了。在那之后，混乱的情况稍稍好了一些，蓝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来了几次，都是张小贝在接待。李寻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朱韵一度怀疑他是不是不用睡觉，白天的课照上不误，其余的时间完全泡在基地，周围堆满了书籍和文件。而朱韵也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目标明确，思路清晰。他觉得身上似乎被绑了绳子，绳子那边系在李寻手里。他越快，他就越快，他不累，他也不累。在初期磨合后，项目步入正轨，与公司负责人的对接也十分顺利，张小贝心情大好。某日让韩家康送来好几箱进口零食，犒劳整个基地，大家欢声雀跃。除了朱韵三人，基地其他同学并不清楚蓝罐公司项目的具体内容，大家只是模糊地知道基地正跟研究生院的一个实验室在合作，而现在研究生导师给基地发福利，大家都有口福了。朱韵从一堆零食里抬头看李寻，如常面对着屏幕，他的脸冷峻如常，扣上电脑嚣张狂妄，打开电脑严酷冷漠。朱韵咬了口芒果干，思考着到底哪种状态的李寻更让人抓狂一点。最后他得出结论，一半一半吧。 又在那儿编排我什么呢？ 你在我脑子里装窃听器了？李寻刚抬头瞥他一眼，吴孟欣就过去找他问问题。李寻听完笑着说， 封装啊，封装的问题你得问朱韵。 朱韵镇定地吃芒果干。李寻对一脸迷惑的吴梦欣说， 你不知道吗，我们课代表是封装高手啊，内心戏多的能出本书了，就是什么都不说谁也看不见。 他冲朱韵仰仰头， 是不是啊？ 是个屁。李寻一指他， 你看又开始了。 朱韵泰然自若地转过身，干脆不看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